下面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写，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听听谈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托马斯和朋友的故事，古董小火车。格林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很老的老火车，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格林可是一号小火车。因为他的样子长得很像个咖啡壶，大家都叫他咖啡壶小火车。后来因为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人们渐渐忘记了他，直到有一天伯爵收留了他，让他住在阿尔夫斯德城堡，跟斯蒂芬一起工作。这一年圣诞节刚刚过去，多多岛被白茫茫的大雪覆盖着。这天早晨，格林早早起床，他朝着斯蒂芬的机房喊： 嘿，斯蒂芬，快来呀，今天天气真好啊。 斯蒂芬眯起眼睛，懒洋洋地回答说： 哦，是吗？ 这时候伯爵走了过来，他对格林说： 嘿，格林，你起得可真早啊。趁着城堡还没有开放，我带你参观一下吧。 听到伯爵的话，斯蒂芬赶紧打起精神，转动车轮去找格林。可是格林已经带着伯爵出发了。斯蒂芬大声喊着： 哦嘿，等等我。 其实斯蒂芬的年纪也很大了，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多少火车在多多岛上呢，货物都是靠马车来运送的。那时候当人们看到火车斯蒂芬，都觉得他的速度快极了，他们都叫他火箭。这会儿格林带着伯爵在雪地里面平稳地行进着，伯爵非常满意。 哦，你能来城堡里工作真好，格林，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小火车。 格林开心地表示感谢。伯爵又说： 哦，你在我未来的计划里可是很重要的。 这时候斯蒂芬呼哧呼哧地赶了上来，他皱着眉头听着伯爵和格林的谈话。伯爵说： 接下来我们要去恐龙公园。 斯蒂芬故意大声问： 哦嘿，格林，你真的见过恐龙吗？ 格林说： 没见过，我还没有你那么老。哦，不，我是说没有你经验那么丰富。 斯蒂芬说： 哦，那当然，我可是被最早造出来的小火车中的一个，像你这样的小火车很快就被淘汰了。 可伯爵却说： 不，我想格林这样的咖啡壶小火车很有用，它能工作很长很长时间。斯蒂芬。 斯蒂芬又皱起了眉头，他紧了紧车轴，突然快跑起来。 嘿，瞧我跑得多快，难怪大家都叫我火箭呢。在羽山机车大比武上，我可是击败了四辆其他的火车。 格林很敬佩斯蒂芬。 哦，是啊，那次比赛真的是个传奇。 他们开到了老矿山附近，斯蒂芬大声说： 我曾经在这里发现了遗失很久的高莱德国王的王冠呢。 伯爵点点头。 是啊，我也记得那件事，不过那个时候你被困在矿井里不能动弹，最后还是找其他火车来救援的。 斯蒂芬一听脸就红了。 斯蒂芬难过极了，他心想，伯爵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在火车头格林来到城堡之前，斯蒂芬始终觉得自己是城堡里的小火车之王。可是现在，他感觉他的王冠被格林抢走了。游览结束以后，伯爵走下车。 谢谢你，格林，祝你假期愉快。等些年之后，城堡重新对外开放，我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说完，伯爵就离开了。格林问停在旁边的火车头米莉， 嘿，米莉，你知道伯爵说的是什么惊喜吗？ 米莉神秘兮兮地说，伯爵说他打算成立一个铁路博物馆。斯蒂芬哐当哐当地开了过来， 那我可以当导游小火车了。 米莉笑嘻嘻地打断了斯蒂芬，可是导游小火车只有一个，另外一个会被摆在那儿当展品。没准斯蒂芬你会被当作展品，你可是大名鼎鼎的火箭呢。 斯蒂芬一听，突然紧张的连车轮子都在发抖。 我可不想当展品。 当然了，格林也不想被摆在那儿当展品。突然，一个主意从斯蒂芬的烟囱里钻了出来。他对格林说， 嘿，格林，我们来比赛跑吧，谁赢了谁就当导游小火车，输了的那个就去当展品，怎么样？ 格林有点犹豫。 可是胖总管和伯爵会不高兴的。 斯蒂芬故意高声地说， 怎么，你害怕了？ 格林不想被看成胆小鬼，他只好接受了挑战。斯蒂芬说， 我们到主线上去比赛吧，谁先到达纳普福特火车站，谁就赢得比赛，怎么样？ 格林喷着蒸汽说， 好吧。 于是斯蒂芬吹响了汽笛， 预备跑。 他第一个冲了出去。米莉看着斯蒂芬和格林跑上了铁路主线，他有点担心了。 我真不该把博物馆的事情提前告诉他们，我看他们这样会惹出麻烦的，我得去找伯爵。 米莉掉头向着城堡的深处开过去。再说铁路上，轰隆轰隆咔嚓咔嚓，轰隆轰隆咔嚓咔嚓，斯蒂芬和格林在雪地的铁路上拼命地奔跑着。他们俩的年纪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式火车，他们的速度其实都不快。他们在同一条铁轨上赛跑，两个小火车几乎跑的是一样快的。斯蒂芬和格林开着开着就开到了铁路主线上，他们可以在两条铁轨上并排着赛跑了。他们仍然跑得差不多，其实都很慢。突然铁轨颤动了起来，原来是詹姆士和高登来了。高登气势汹汹地说， 嘿嘿嘿，快车来了，斯蒂芬快让开。 詹姆士也大声喊， 嘿，快点跑，老家伙们，我们可是有工作要做的呢。 斯蒂芬有点生气， 我说你们的礼貌呢，对老人家应该尊重一些。 格林说， 对不起，抱歉两位，我们正在赛跑呢。 高登一听瞪大了眼睛， 什么，你们在赛跑，用这么慢的速度赛跑吗？ 斯蒂芬不客气地说， 嘿，我说小高登，当年我赢得比赛的时候，你还没有被工人造出来呢。 格林冲斯蒂芬眨了眨眼睛， 说得好，斯蒂芬。 不过格林还是有些担心，他们这样在主路上挡住了快车，说不定会引起混乱，会让火车迟到。 唉，或许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让他们不用到展厅里去，摆在那儿当展品。 很快更多的人听说了斯蒂芬和格林在赛跑的事儿，他们的身后还跟着高登和詹姆士，大家都觉得这有趣极了。乘客们站在站台上鼓掌欢呼起来，斯蒂芬和格林就像大明星一样，一边慢慢地跑，一边吹着响亮的汽笛。 呜呜呜！ 大家好，大家好，火箭斯蒂芬来了，这是我的朋友咖啡壶小火车格林。 终于他们开到了纳普福特火车站，斯蒂芬和格林的身后跟着一连串的火车，詹姆士、高登、亨利还有小火车头托马斯。可胖总管很生气， 你们俩造成的混乱和晚点是我遇到过最糟糕的火车事故了，小火车不应该随便赛跑，更何况还是在铁路主干道上。 斯蒂芬和格林这下脸都红了。 对不起，先生。 格林小声地对斯蒂芬说， 我的老伙计，看来赛跑对谁都没有好处。我还有个主意，我们可以去和伯爵商量，我们俩都坐导游小火车，给参观博物馆的人讲故事。你知道，我也知道，我们的故事多得讲不完，这样我们就都不用离开铁轨去摆在那儿当展品了。 斯蒂芬点点头，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这个时候伯爵也来到了火车站，他对两个小火车说， 嘿，听说你们赛跑了，而且还很受欢迎，请问谁赢了？ 斯蒂芬说， 哦，先生，我们俩跑得很慢，是同时到达的。 格林说， 虽然我们跑得很慢，但是我们很适合带着游客去游览。斯蒂芬知道好多过去的故事，不如就让他做导游吧，让他来讲讲小火车的历史，而我能给大家提供咖啡和茶。 伯爵笑着说， 你们俩不光是导游，还将是博物馆的明星代言人。 这一下斯蒂芬和格林都欢呼起来。 不过胖总管说的对，随便赛跑可不好，也许我们博物馆可以举行每年一次的火车赛跑大会。 听了伯爵的话，所有的小火车们都高兴起来了。要知道，所有的小火车都喜欢赛跑。 哎，我问你，四条腿儿能跑得很快的动物有哪几种？ 猎豹。 猎豹。 马。 马。然后呢？ 小狗。 还有呢？ 兔子。 兔子。 长耳朵。 是的是的。还有驴。 驴。 是的，我很喜欢驴。 驴子倒是四条腿儿。 是的， 要是跑嘛，应该也能跑得很快。 对。 哎，你怎么突然想起驴子来了？ 因为我喜欢。 你怎么突然喜欢起驴子来了？ 我有几条腿儿？ 你有四条腿啊。 驴有几条腿？ 驴有四条腿啊。 是的，然后呢？驴的耳朵怎么样？ 驴的耳朵很长啊。 我的耳朵怎么样？ 你的耳朵也很长啊。 所以我很喜欢。 可是驴的脸也很长啊。驴的牙齿很大呀。驴的尾巴很长啊。驴叫起来还是啊嗯啊嗯啊嗯。 好吧， 你看你跟驴子一点也不像啊。 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 好吧，那这个假期我带你到农村去看看驴子吧。 太好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呱呱向姐姐要糖，姐姐想刁难她一下，就对她说， 要想吃糖先回答我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咱们家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 不知道。 咱们家有谁上班呢？ 忘了。 咱们今天去动物园看到了什么？ 不知道。 呱呱回头找妈妈告状说， 我向姐姐要糖，姐姐不给吃，而且还问了我三个问题。 妈妈问，啊，什么问题呀？ 咱们家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 哎呀，虾米油条。 咱们家有谁上班？ 爸爸妈妈。 咱们去动物园看到了什么？ 狮子，老虎。第二天，弟弟找姐姐回答问题，可是没想到姐姐把问题倒了过来。呱呱可没反应过来，姐姐问他说，咱们去动物园看到了什么？ 虾米油条。 咱们家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 爸爸妈妈。 咱们家有谁上班？ 狮子老虎。 今天晚上爸爸打牌回来，兴冲冲地从衣兜里取出1块钱奖励给呱呱。呱呱把钱泡在水里，爸爸皱起眉头来问他说，哎，呱呱，你为何把钱泡在水里？呱呱反驳爸爸说， 赌博赢来的钱是脏钱，我将它洗一洗再用。 团团在语文考试中得了100分，当他把试卷从书包里拿出来的时候，恰巧被邻居家4岁的呱呱给看见了。呱呱回家之后对他的妈妈说， 团团考试真差，语文得了10个0分。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玉中小学的刘若谷小朋友要教我们来说一首英文儿歌。 Who took the cookie from the cookie jar?Amy took the cookie from the cookie jar. Who, me? Yes, you, not me, then who? Tiger took the cookie from the cookie jar. Who, me? Yes, you, not me, then who? Tiger took the cookie from the cookie jar. Who, me? Yes, you, not me, then who?Steven took the cookie from the cookie jar. Who, me? Yes, you. He doesn't go to the chocolate bar. 下面请卡尔安娜国际幼儿园的珍妮老师帮我们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Who stole the cookie from the cookie jar? Who stole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Cindy stole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Who, me? Yes, you.Not me, then who? Lindy stole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Who, me? Yes, you. Not me, then who? Sally stole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Who, me? Yes, you. Not me, then who? Lily stole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 Who, me? Yes, you. Okay, me. Lily stole the cookies from the cookie jar.She is not going to the chocolate bar.